近来被某事烦住，这是情字各心其意，我未明白当中的容易。谁个幸为令我怀疑，眼泪藏住了暗示，疑惑问我如何处置。当我想知想要知，我怎叫他索性将心声写上白纸。他的所思他的故事，痛苦我想知他怎过日子。未知尚未示意，要我推测他真正意思。未知尚未示意，相信他很想跟我可卖个关子。情是最合时，或这段情想要现时，爱共情是猜心的玩意。挂念是没法治愈，我为何不敢试试，应开始将这困局终止。多么想知想要知，我怎叫他索性将心声写上白纸。他的所思他的故事，让我想知他怎过日子。未知尚未示意，要我推测他真正意思。未知尚未示意，相信他很想跟我开埋个关子。还是迷语，极欠奉清楚的指示，漫长高梦的开始。未知尚未示意，要我推测他真正意思。未知尚未示意，相信他很想跟我可卖个关子，卖个关子。真正意思。